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07集，魏无羡与江澄策马登场，刹那又是一阵劈头盖脸的花雨，砸得江澄脸色发黑，魏无羡却沐浴其中甚为惬意，冲最高的那座观猎台上挥了挥手。台上最好的位置是兰陵金氏金夫人的，坐在她身旁的便是江燕离。此前金夫人一直牵着江燕离的手，神色怜爱地与她说话。江燕离平素都是一副不咸不淡不显眼的形容，低眉顺目，这时看到两个弟弟与他招呼，面上却陡然灿烂起来。他放下扇子，对金夫人腼腆地说了两句，走到看台边朝他们掷了两朵花。掷这一下花了江燕离最大的力气，魏无羡和江澄一瞬间还有些担心他掉下来，见江燕离站稳这才放心。二人扬手轻松接住，皆是微微一笑，将淡紫色的花朵别在心口，这才继续前行。四周不少女子对江燕离报以羡艳的目光，她低着头又回金夫人身边去了。正在这时，一排白底金纹的修士带着青甲坐在高头大马上冲了出来，为首最前的一人眉目俊朗，身披护甲，自然是家主金光善。金夫人赶紧拍拍江燕离的肩，牵着他的手又拖到看台边，给他指下面兰陵金氏的旗阵。嘶鸣声声中，忽然一马当先在广场上跑了一圈，猛地勒住马上之人，身姿潇洒，白衣若雪，眉目比眉间一点朱砂更为明俊夺目，挽弓姿势英气逼人，顿时掀起观猎台上一阵狂潮。那人有意无意扫过观猎台那边，虽然极力绷着脸孔，眼角眉梢却又藏不住的傲色流露出。魏无羡嗤了一声，在马上笑个半死，我真是服了他，跟只花孔雀似的。江澄道，你收敛点，姐姐还在观猎台看，你放心，只要他别又把师姐弄哭，我懒得理。你就不应该带师姐来，兰陵金氏力邀，拉不下面子。我看是金夫人力邀吧，她待会儿肯定会想办法把师姐跟那个男公主撺掇到一块儿去的。说着，金子轩已策马奔至靶场之前。这排靶子是正式入山前的一道关卡，入山参与围猎者要在规定距离外射中一只，才能取得入场资格。箭靶有七圈，分别对应七条入场山道，箭落处距离红心越近，对应的山道便地利越佳。金子轩速度分毫不缓，反手拔出一支羽箭，拉弓一射，正中红心，观猎台四面一片欢呼。见金子轩大出风头，魏无羡与江澄脸上却无甚波动。忽然不远处传来重重一声哼，一人高声道，在场哪个不服气，尽管都来试试能不能比子轩射得更好。这人高大俊朗，肤色微黑，嗓门嘹亮，乃是金光善的侄子，金子轩的平辈堂兄金子勋。此前金林台开办花宴之事，魏无羡与金子轩有过争执，金子勋记了这个仇，现在便过来挑衅。魏无羡微微一笑，金子勋见魏无羡不应答，面露得意之色。而等云梦江氏的旗阵也行至靶场之前，魏无羡对正在马上搭建试工的蓝氏双臂道，蓝湛，帮个忙。蓝忘机扫他一眼不语。江澄道，你又要做什么？蓝忘机道，何事？借你墨额用用。闻言，蓝忘机立即收回了目光，不再看魏无羡。蓝曦臣则笑了起来，说道，魏公子，你有所不知， 蓝忘机却道，兄长不必多言。蓝曦臣道，好吧。江城简直想把魏无羡一巴掌从马上拍下去，这厮分明知道蓝忘机肯定不会借，偏偏还要问，简直无聊生事。若不是场合不对，江城发誓他会这么干的。江城道，苗木鹅做什么？上吊自杀吗？我借你根腰带不用谢。魏无羡一边解下手上护腕的黑带，一边道，腰带你留着吧，没有墨鹅也不要你那玩意儿。你话音未落，魏无羡迅速将黑带系在木上，蒙住了双眼，搭弦拉弓放箭，命中。这一连串动作完成得如行云流水，旁人甚至没有反应过来他要做什么，甚至没看清他的动作，把上红心便被穿了个透心凉。静默片刻，四面八方这才掀起了排山倒海般的喝彩，比方才为金子轩掀起的更加狂热。魏无羡嘴角微勾，将长弓在手里转了两转，往后一抛。那头金子勋见魏无羡这下风头比兰陵金氏更大了，重重一哼，面上心上都不是滋味，又道，哼，不过是开场见而已，搞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，你现在蒙着眼，有本事你整场围猎都蒙着眼，待会儿百凤山上见真章分胜负。魏无羡说道，好啊。金子勋一挥手下令道，走。金子勋手下的修士赶紧策马往前猛冲，想要率先冲入占领先机，迅速将品级高的猎物一网打尽。金光善见自家旗阵训练有素，甚为得意，见魏无羡和江城仍坐在马上，笑道，江宗主魏公子，怎么你们还不入山吗？当心子勋把猎物都抢光了呀。魏无羡道，不急，他抢不走。旁人皆是一怔，金光善正在思索抢不走是什么意思，却见魏无羡翻身下马，对江城道，你先走。江城道，你悠着点，差不多就行了。魏无羡摆摆手，江城一勒缰绳，率云梦江氏众人驰骋而去。魏无羡则蒙着双眼，负着双手，不疾不徐地朝百凤山山道前行，仿佛不是来参与围猎，而是在自家闲庭信步。众人心中疑惑，难不成魏无羡还真打算整场夜猎都不把复眼的黑带取下来了？这样还怎么能参加围猎？面面相觑，终是觉得事不关己，乐得看戏，各自出发。而魏无羡独行许久，终于在百凤山深山内找到了一个很适合休息的地方。一根极为粗壮的树枝从更为粗壮的树干上横着生长出来，拦住了魏无羡的去路。魏无羡在枯皱的树皮上拍了两把，感觉甚为结实，轻轻巧巧地跃了上去。观猎台的喧嚣之声早已被阻绝在山林之外，魏无羡靠在树上，黑布之下的双眼眯起，阳光透过树叶之间的缝隙洒在他脸上。他举起陈情，唇中送气，手指轻抚，清月的笛声飞鸟一般冲向天际，在山林中传得悠远绵长。魏无羡一边吹着笛子，一边垂下了一条腿，轻轻晃荡，靴子的足尖扫过树下的野草，被碧青草叶上的晨露沾湿了也不在意。一曲吹完，魏无羡抱起双手，换了个更舒服惬意的姿势靠在树上，笛子插在怀中，而那朵花还别在他心口，散发着一缕略带凉意的幽香。不知坐了多久，久到魏无羡就快睡着了的时候，忽地一动，清醒了过来，有人走近。魏无羡举手猛地扯下黑带，被突如其来的阳光刺得一痛，好容易睁开了眼睛。四周都是空荡荡的，灌木、老树、野草 枯藤，哪里有什么第二个人？魏无羡还有些恍恍惚惚，在树枝上坐了一会儿，跳下来时脚底竟是一阵发虚，甚至头重脚轻。在附近搜了一圈也没看见人影，只得放弃寻找，在山林中胡乱走了起来。走了一阵儿，忽听前方一声重击，魏无羡抬头一看，前方那个奇长的白衣人影，不是蓝忘机又是谁？魏无羡看到蓝忘机的时候，蓝忘机正一拳打在树上，生生打折了这棵树。魏无羡奇怪说道，蓝湛，你在干什么？那人猛地转身，果然是蓝忘机，但此时他的眼中竟有轻微血丝浮现，神色称得上可怖。魏无羡看得一愣，哇，好吓人啊。蓝忘机厉声道，你走。 我刚来你就让我走，至于这么讨厌我吗？ 离我远点。除了当年在屠戮玄武洞底那几天，魏无羡还是第一次看到蓝忘机这般失态，可那时情况特殊尚能理解，如今好端端的却又为什么这副模样？魏无羡后退了一步，离蓝忘机远了点，依旧追问道， 喂，蓝湛，你怎么了？ 没事吧？有事就说呀。蓝忘机不去直视魏无羡，拔出碧尘，几道蓝光划过，周围树木被剑气横扫，片刻之后轰然倒塌。握剑静立一阵，五指收紧，骨节用力到发白，似是稍稍平静下来了。蓝忘机忽然又望过来，死死盯着魏无羡。魏无羡一阵莫名，他眼睛被黑带蒙了一个多时辰，阳光对他而言仍是有些炫目，除掉黑带后眼中一直泪意上涌，唇瓣也微微红肿。魏无羡觉得此刻自己的模样一定不能看，被蓝忘机盯得忍不住摸了摸下巴说道，蓝湛。蓝忘机道，没事。铮的一声，环剑入鞘。蓝忘机转身走去，魏无羡仍是觉得蓝忘机不对劲儿，想了想，为防万一，还是跟了上去，使了个擒拿，想抓蓝忘机的脉。蓝忘机侧身避过，冷冷看着他。魏无羡道：“ 你别这样看着我，我就想看看你到底怎么了。你刚才太奇怪了，真的不是中了毒，或者在夜猎里出了什么意外？” 没有。看蓝忘机神色终于恢复正常，大抵确实没事，魏无羡这才放下心来。虽奇怪到底怎么回事，但过多干涉也不好，于是闲扯了几句。蓝忘机先开始不说话，后来总算也简短地回复了几个字。魏无羡悠悠叹了口气，忽然道， 蓝湛，你亲过人没有？ 若是江城在这里，听见魏无羡问这种轻浮无聊的问题，一定立刻对他报以老拳。蓝忘机却忽然顿住脚步，声音冷得有点僵硬道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魏无羡一脸了然地笑了，他眯眼道， 没有是吧？我就知道， 随口问问的，你用不着这么生气。 你如何知道？ 这不废话吗？你成天板着这么张脸，谁敢亲你啊？自然呢，也不指望你会主动去亲别人。 我看呐，你的初吻是要守一辈子了。 魏无羡兀自得意洋洋，蓝忘机面无表情，可神色似乎缓和了些。等魏无羡笑够了，蓝忘机才道，你呢？魏无羡挑眉道， 我？还用问吗？我自然是身经百战。 蓝忘机刚才缓和的面色迅速又被一层严霜寒雪所覆盖。这时魏无羡忽然噤声， 嘘。 他神色警觉地听什么东西，听了片刻，把蓝忘机一拉，拉到了一片灌木丛后。 蓝忘机不知魏无羡此举何意，正要开口询问，却见魏无羡凝视着一个方向。寻魏无羡视线望去，见到一白一紫，一前一后两道身影，缓缓从碧云之下走出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